果呼唤，我就一定听见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Cheers.

借一场风暴，用飓风在预告，将无期惊喜孤岛，你投入他的怀抱，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，麻木地敲大家在逃，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，发疯浪潮撕碎煎熬，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，还笑我要知道他服了什么药，怎能瞬间将我换掉，连事故都让我找不到，还想你知不知道如果爱情不能到老，你也应该给我一秒，一秒去忘掉。时间如一场风暴，用飓风在预告，将无情侵袭孤岛，投入他的怀抱，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，麻木地敲大家在逃，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，把风浪刀撕碎煎熬，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， 心灰意冷，也 许有些寂寞孤单，一路风月换来几许惆怅。长长水茫茫，人生路遥远漫长，也许有些心灰意冷，也许有些寂寞孤单，一路风月换来几许惆怅。人生是否只是海市蜃楼，世界到底有多么辽阔，我怀我在镜中看着天空，还是在天空中看着镜中。繁华世界匆匆走过，你还想留下些什么？红尘俗世何时看透？你曾经留下些什么？朝朝夕夕，我仍在这里，不停地寻寻觅觅。人生里真正的意义，海市蜃楼，世界到底有多么辽阔，我怀我在镜中看着天空，还是在眼空中看着镜中。繁华世界匆匆走过，你还想留下些什么？红尘俗世何时看透？你曾经留下些什么？朝朝夕夕，我仍在这里，不停地寻寻觅觅。人生里真正的意义，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交换你的。

幸运的人专属的享受，我只要一秒的火热就好，哪怕是拥抱最后变成了伤。